胜了火光，让眷恋蔓延，盖掩风雨和创伤。极苦的旅行，到这一刻要尽藏，让爱把身躯全热烫。翻滚爱火中，任性的热讯，吻走冰冷和热风，胡枕的梦意散于身躯每滴汗，共聚于依恋里翱翔。尽恋尽爱尽好，这点美满时光。明日总是带着怨恨，带着困倦流亡。这点爱世，这点美丽，永未遗忘。这一片真爱，一片痴爱，只要活着永热烫。明日总是带着破梦，带着眼泪流亡。这点印象，这点刹那，永未遗忘。一晚温暖一世，感觉一世活着似火烫。翻滚爱火中，任性的热讯，吻走冰冷和热风，胡枕的梦意散于身躯每滴汗。聚于依恋里翱翔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让那热汗流干，尽意尽远尽爱尽抱，这点美满时光。明日总是带着怨恨，带着困倦流亡。这段爱世，这段这一片真爱，一片痴爱，只要活着仍热烫。明日总是带着破梦，带着眼泪流亡。这段印象，这段灿烂，永未遗忘。这一晚温暖一切感觉，一世活着似火烫。这一晚温暖一切感觉，一世活着似火烫。